碎时的笑容，以为爱很单纯，以为就比那些浪漫傻事过一生也更勇猛。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，我醒着做梦，就是痛也痛的感动，誓言像风暴，大结论在梦里背诵，只有在梦中，哪怕害怕好老公，永远是原来的你，你无动于衷。以为两个人的天空雨过后有彩虹，世界围绕我们转动，在爱里没有惶恐，我总要那么想，只希望世界会宽容，我心中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，眼像风花，它却留在梦里背诵，只有在梦中，哪怕还不好老公，说你永远是原来的你，你无动于衷，就是做梦我也不相信，在恋日所有感情会无影无踪。

是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。再不想问，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我不想问，若不想被通知到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蚊子说：“怎么主动认识啊？我都不会，请指导几招撩汉必杀技啦！就像我现在这样啊。”是的，好，跟你聊一聊你主动认识的那些人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我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，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，阿姨拉进去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看着你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得的爱，一时一时一时不明了白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这故事，当你最寂寞的时刻，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。自己盲目的私心让我没边有求，只好就让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一时一时一时不能了解。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还记得一年前站在火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走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窗依然涂着烟。说现在的你真的大吉利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是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可是一时一时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, no,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Oh no, no, no,

少女们的梦魇。听说以后，不久以后，我们一定会想念。No no no no, it's not hard, baby, I'm lucky number. 再见。去相信自己，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，爱的不知悔改，爱在午夜悄悄说，我只要现在。 No no no, it's not hard, it's not hard, baby, no no no, it's not hard, it's not hard, it's not hard. 好好好好好，同时笑脸留言说，我主动认识的人就是雪雷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在雷哥家的小区门口，你带着钱我拿着酒是吧。 Bruce 跟留言说，主动想认识马云一直没有实现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被动一点。 月光在暗里绽放，不管

起到最后。这飞机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，乘着白云飞到永恒。 Thank you.